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小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亚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起豆墙，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到不来绣绳的墙，一边抬绳一边绣绳。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走不得摇钱树 的墙， 起身走过的聚宝盆 的墙， 聚宝盆倒有这鸡毛须子在 的墙， 鸡毛须子。还说的银人，银人手拿八个字的银啊！ 三，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愿诸位招财进宝，日进斗金啊！ 斗啊斗，起斗起斗强。 这位怎么要站起来了？啊，哎， 今天本来大寿之期啊， 知道 咱们是开过场了， 怎么样？ 起过三场，过五锦旗。 哦，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哎，不错， 说点吉言吉语的。 哎，对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唱哪段，咱们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今年咱的好日子。 有这么句话呀？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有意的菜好当。 是喽，哎，本家大爷啊，大爷在这儿呢。 哪有大爷呀？ 本家大爷， 你们几位这座谈会来了？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谁大好的日子？ 大爷。 不，我不是大爷。 哦，大爷没在。 那么这位是？ 舅爷在 这儿。啊，舅爷。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您喜欢。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我要舅爷了。 您听哪段啊？ 我什么也不听。 哦，十里听。 是。 好嘞，十里长亭， 咱们就唱这回呀。 哎，小心从儿不相 停， 走大山公走的胖子 的停， 哎，尊声相公安歇对你呢。哎 张瑞